就爱我一遍，不算虚荣也好，贪心也好，那个女人带爱，不自私不奢望，我不要你的承诺，不要你的永远，只要你真真切切爱我一遍，不算虚荣也好，贪心也好，最怕你把承诺当作对我的回答。泪湿的枕头晒干就好，眼泪在你的心里只是无理取闹，以为在你身后是我一辈子的骄傲， 繁华深蹲入空门，折煞了世人，梦偏冷，辗转一生情债有几本，如你默认生死孤单，孤单一圈又一圈的年轮，浮屠打断了几层，断了谁的魂，从日本一盏残灯惊大的山门，容我再等你是转身，等酒香醇，等你弹一曲古筝，月纷纷旧故里草木深，我听闻你始终一个人，两端的城门盘踞着那树根，石板上回荡的是在等，月纷纷旧故里草木深，成长无力声留在那座夜中，缘分落地上，但是我们听青春迎来笑声，羡煞许多人，那是他温柔不肯下笔都太狠，烟花一冷，人事一分，啊，你在问我是否还认真，悬念和泪是今生，还有谁在等，而情是岂能不真，为数若养生， 如你在跟前世过门，愿这红尘跟随我浪迹一生。雨纷纷就故意叫陌生，不停问你始终一个人，暖暖的沉闷盘踞着老树根，石板上回荡的是在等。雨纷纷就故意叫陌生， 盘踞在老树根，石板上回荡的是在等。雨纷纷，雨纷纷，就故里草木深。我听闻，我听闻，离了手牵 无尘。成长无一声，落在那座夜城，缘分落地生的是我们，缘分落地生的是我们，借来洗涤雨身旁。 从前你身上的痕迹，现在不过是场回忆。忽远忽近，我怕的是地潮来袭，这城市哪里够隐秘，藏住我突然想哭的情绪。失去斗志勇气，好过和你冷战退击。这样谁输得起？原来分手是需要练习的，但时间久了会变勇敢的。你慢慢出走，我渐渐放手，这不就是我们要的自由？原来分手是需要练习的，但伤口好了会变轻松的。海阔天空，不残留一点痛。回头看怕懦弱，往前走怕坠落。但我一定能学会，在想你的时候不难过。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。女人迷恋大牌包包、大牌服装、大牌化妆品。